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目前北京地铁可用 APP 查询地铁车厢拥挤度以及限流情况。记者通过查询 APP 分析发现，早高峰四条地铁线限流站点最多，九条地铁线超过十个区段车厢严重拥堵。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记者从东城区了解到，东城区编制出台街巷环境整治的12个设计导则，内容覆盖风貌保护、园林绿化、公共服务设施等各个领域，小到排水系统如何建设、拆违后如何添绿、建筑外立面采用什么颜色等，都将有设计导则来具体限定。本周将迎来中小学开学，根据北京市交管局预测，学校周边早高峰压力明显增加，周五开学第一天的早高峰拥堵情况将最为严重。周一至下周四的早高峰，东部城区、北部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西城区北海公园东门外及景山部分地段治理开墙打洞于日前举行，市民在北海公园东门外看到公园东门外的社山门及街道两侧的几十家商户及小门脸店铺均在此次治理范围内。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和太阳不下山。

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拖下。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逃。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你不再挣扎，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路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选择读什么科系，做什么工作，结婚或不结婚，要不要有孩子，不同的选择造就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不要总想着如果当初，每一个路口的选择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经典969，我是亚威，往前看，别总是回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8月31号，也就是星期四的首车起，北京市21条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其中新开线路4条，调整线路9条，撤销线路6条，调整营业时间线路2条，另有6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方便沿线市民公交出行。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如今骚扰电话已成为社会肌肤上的一块牛皮癣，让人不胜其扰。数据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收到的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约1.6万件次。日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用一整天的时间深入大兴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大兴区要立足功能定位，着眼首都发展全局，紧紧抓住北京新机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生态文明等方面做出示范，努力打造首都南部发展的新高地。继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禁止新增共享单车新车投放之后，深圳市日前也宣布暂停在城市公共空间新增车辆投放。摩拜 OFO 回应称，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彼此说以后，时间过了学会珍惜了，原来最初的快乐并不是我们要的，终于能够坦白说着我当时的脆弱，是唯一的一次不留着遗憾的简单结束了陌生。

这是你一贯的作风。我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相信不少人都会有疑惑，为什么科目二要考倒车入库呢？而不是正着斜着将车辆停到目标位置。车辆倒着进入车库有什么好处，竟然会成为科目二的必测考试项，日常最普遍的停车方式呢？车辆正向进去，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倒车，车尾面向的便是复杂的路口，一方面路口人来车往的路况复杂，另一方面司机倒车存在盲区，很容易发生剐蹭，反而倒车入库的就没有诸多因素担心了，视野良好，极大降低了安全隐患。另外倒车入库的好处就是车头朝向道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需要掉头，直接起步加油门上路即可了。因为现在的汽车都是前轮转向后轮驱动，倒车入库后车辆头部朝外时，司机只要将车辆往前开一点就可以打方向驶离停车位，整个过程不会剐蹭旁边其他的车辆。如果是直接开车入库，车头向内想退出来并同时打方向很难。说到私家车，他们都是前轮转向的设计，后轮的转弯半径比前轮的转弯半径更小，所以倒车时在转同样的角度情况下，后轮比前轮移动的距离小，有利于车子的正确导向。倒车入库所需要的空间要比正向入库小很多，这种方式也更有利于摆正车体，因此当面对一个比较狭窄的停车入口时，选择倒车入库会更加轻松。说到现在入车盗窃的事情也常有发生，车头向外，车门位置自然向前，一旦小偷偷进了你的车或者在车门处做什么动作，外面的人通过前挡风玻璃看过去一目了然，但如果车头向里看不清或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有人，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别将贵重的物品放在车里吧。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采用倒车入库不仅能体现车主的素养，而且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也可以迅速撤离，不用耽误过多的时间。 每到了秋天总是叫人想念， 顿最美画面。牵着你的手，我们一起走过幸福快乐的每一天。还记得星光下的那个深夜，我们坐在海边听着音乐。你说你最爱这种自然的感觉，待在沙滩上的两人世界。而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心愿，全部放在我心里面徘徊。你的香水，你的照片，你的一切，还一直收藏在我身边。我的思念，你还没听见，说爱你我没变。才刚开始，结局还没上演，你就对我说再见。我的思念你还没听见，请不要说抱歉，只想要问问你，如果能再爱一遍，你会怎样选择。是那么的甜，但我怎样才能把你忘却。而我的回忆，我的思念，我的世界，全部都是你和我的昨天。我的喜悦，我的快乐，我的一切，还在等你来帮我实现。哦哦哦，我的思念，就对我说再见。我的思念你还没听见，请不要说抱歉，只想要问问你，如果能再爱一遍，你会怎样选择，可不可以 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招定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贷款代办服务就找定呱呱，上网搜索定呱呱。

如果能为自己的每个工作日创造一些快乐的仪式感，日子就没有那么难熬，还能让自己精神抖擞地在仪式感中开启美妙的一天，秩序中享受工作的乐趣。如此良性循环，你会比任何人更有潜能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无论做什么事情，有仪式感的人总是比那些没仪式感的人做事更有态度，更能享受事情本身，因而会事半功倍。 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在明天的生活中，你可能闭上眼睛，或者是呢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发挥一个小小的创意，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去试试看吧。